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 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，我们说一个贫人一箩筐的系列故事。这几天啊，妞妞都在加班的排花絮，所以呢就给大家讲几个戏里戏外的趣事儿好了。这些故事啊，也许听着都有些贫，但是呢妞妞要说的是，多亏了这些小插曲啊，多亏了这帮善于自娱自乐的贫人们，才让大家在辛苦和紧张之余啊，拥有了理想的调节剂，真是贫人搭配干活不累。妞妞征求了一下主人公们的意见，大家都不觉得贫在这里带有贬义，而且经过大家同意呢，妞妞给这些小故事命名为贫人一箩筐。首先啊，妞妞要交代一些背景信息。我们排的这部戏呢叫做孙武，出演孙武将军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位学长，而妞妞呢演的是他的爱妃伊罗，另外呢扮演这个孙武正室伯女夫人的是上戏的一位师姐，而这部戏的导演呢是上戏的教授，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先生。好了，现在呢给大家来讲讲这个系列故事。故事一叫做不做贼也心虚。妞妞啊，因为熬了几个通宵，所以啊脸肿成了个包子，而且呢还非常诡异的过了敏，所以这包子上呢还多了不少疹子，基本上就是个圣诞节彩蛋一样的包子了。昨天傍晚呢，就那一天傍晚啊，按照这个惯例，妞妞呢到这个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们这个住的宾馆里头找他们，准备呢一起吃晚饭，然后呢排练去。一走进大厅啊，前台的几个姐姐冲着妞妞就说，妞妞啊，这事儿咱可不能没有原则啊。妞妞一愣，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，只听其中一位姐姐非常严肃地说，看咱家这小脸肿的，不告他个家庭暴力绝不能罢休。不等妞妞说话，又有一位姐姐接茬说，就是就是，还大将军呢，咱妞妞才过门几天呢，太不像话了。妞妞终于听明白大家的意思了。因为呢最近是常来常往，所以啊跟这个宾馆大堂的工作人员呢都很熟悉了，再加上有的时候大家会借大堂的一角排练，所以呢他们也非常了解我们的排练内容。这不嘛，今天看到妞妞的脸肿得如此壮观，大家也就顺势打开趣儿了。原本呢妞妞打算一笑了之的，因为反正就是一个玩笑嘛，可是姐姐们的话音刚落呢，一个声音就从妞妞身后窜了出来，那语速快的赶上绕口令了，说啊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干。妞妞啊，咱俩可是一直相敬如宾举案齐眉，你可一定要帮我证明啊，咱一世英名不能毁在这个上面，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啊。妞妞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扮演孙武的那位学长，刚才妞妞没注意到，原来呢大家都已经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等妞妞了。一看到学长那股紧张劲儿，妞妞这叫一个郁闷呐，心说这不越描越黑吗？果然，伶牙俐齿的前台姐姐立马反问说，哎，我说孙大将军，俗话说得好哈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我们就这么顺口一说，你怎么就紧张成这样了呢？得，让人堵那儿了吧。我们几个的目光齐刷刷地聚拢在了学长身上，只见我们的学长一副百口莫辩的样子，一咬牙，一跺脚，拉起妞妞转身就走，边走边说，一罗说晚上咱吃什么，将军买单。妞妞这叫一个晕，原来还真有不做贼也心虚的哈。